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枯树天儿，三子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小王庄的王二爷和家中的教头冷教师把闹事的潘豹当成了来访他的侠剑客，于是邀请潘豹来到王二爷的府上。这潘豹呢，就坡下驴，装腔作势，也是一副江湖人的做派。那么这一回他的心里头又打的是什么样的主意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坐这儿吧，王二爷先礼后兵，您喝水不喝？喝呀，我在饭馆吃那么些菜，喝那么些酒，有点叫渴，跟他们要打也出点透汗，现在渴了，你先给我沏硬水。王二爷家茶叶是好的，哇，给沏好了。哎，这儿伺候着。冷寿辰过来了。罗教师，哈哈，这个我得问问您啊，您来到我们壁主访我，您的师承得盘问道啊，一说师承都认识就不打了。您的这个师承是不是啊？哈哈，咱们亲近亲近，甭废话，跟在街上不一样。潘豹瞧出来了，这小子外强中干，甭废话了，到王二爷家里头没别的，就为揍你，因为你蒙是行，王二爷耽误就耽误在你身上了。哟，罗教师这话说的可就不好听了，真要讲打，冷某奉陪，哦，不含糊，这不王二爷在这吗？来吧，是兵刃是拳脚，咱们来了。冷人一琢磨，兵刃我得会呀、啊。咱们是拳脚为上，好啊，咱们俩是放风队。冷一心的话，这要打输了，我在这没法干了，紧着冲潘豹递眼神，潘豹假装没看见，甭废话，动手动手，外边打一场的有经验了，到这儿更不含糊了，来先发制人吧。冷寿辰窝里发炮，上就一拳，这一递手，潘豹就知道不行，三招两式，一个不留神让潘豹啪一下放躺下了，站起来大红脸。王二爷在旁边瞧着呢，冷师傅您怎么趴下了？哎，东家您不知道，二爷我是摔跤最好，我这个拳脚上啊 疏于这个练习了。我要跟他摔跤，他没戏。潘豹一听，巧了，我也会摔。咱要说拳脚你不行，摔跤你更差得远。这一提摔跤啊，冷也高兴了。冷着准那么一撇嘴，那咱也甭管搭理了，咱们摔死算好啊。俩人一跳黄瓜尖肉的一块了，三转两转各使了俩绊子，全没用上。冷爷这汗下来了，怎么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这姓罗的摔跤他也会，瞧这脚底下，瞧这个身法不刺啊，比我一点不含糊，搬不倒今天要搬躺下。果不其然，这一心虚啊更不行了。他拽住了潘豹了，一使别子没使上，潘豹可给他使上了，底把抠中了他这衣裳，往上一迈步，往后一掖，这胳膊一插的胳膊，这叫盖布一插盖啊，啪平着就出去了。这下摔得还真狠，一下冷少臣拍了爬不起来了。潘豹拿手一指他，起来接着摔。王二爷看傻了，干了，我就指着冷爷啊，冷爷要不行，他一时凶性大发，灭我的满门呢。我怎么把这一凶徒领到家来了？王二爷下直哆嗦，也不敢过来了。告诉你王二爷，我久闻您乐山好施，是个财主，我要是毛遂自荐到这儿来，您不知道我有多大能耐。我暗含着那么一访啊，这样的江湖骗子，就这姓冷的，人称搬不倒的这个人，蒙您不是一时半时了，我实在是气他不过了，这才律师小计，乔装打扮，我故意闹一场事，就为把他引出来，当着您的面我教训教训他。我要说您这样的人物跟我习武，仿佛我有点托大，可是有一节，我实在是爱惜您是个练武的奇才。王二爷就这两句话一听，哎呦，感觉是武术家瞧上我了，我险些让这姓冷的把我耽误了，可恨。冷爷从地上爬起来了，谢谢王二爷，您管我这些天的饭，饭钱跟您给的我的银子我也包不出来了，说赔我也赔不起，没别的。罗教师您厉害，打这儿说一走，我从任老师，投名师访高友，我再练20年，将久有一天我到王二爷府上来，还请您当面之脚，我接着你的。冷爷回屋收拾铺个卷儿，背小包袱往外走。这人一句话，站住，打开铺个卷，我们瞧瞧南府上什么东西，就是原先你进府之前带进来的东西也得给人留下。但是呢，王二爷呢不是那人，跟他这些日子也有点感情，虽然恨他啊，耽误自己这个滥竽充数，但是呢也没好意思的，找俩家人呢跟着他一块出府去，灰溜溜冷少臣走了，把他送走，回过来再瞧这位罗盘罗教师，那就奉若神明了。哎呦，罗教师想我王二，我叫王志武啊，何德何能屈尊您的大驾，用心良苦来到我家中，就为了造就我，没别的，打这儿说我就跟您练了。你先别跟我练，你跟我练什么？你先把外边这场事了了去，我打伤了不少人，所有的医药费跟我的饭钱包赔人家这些个家伙都得由你出，咱们是江湖上的侠义之士，不能落这个，额外还要多给押金的费，多给钱。是是，呵，您比我原先那些教师地道多了，他们变着法的跟我要钱，从来没让我给别人花过钱，一看您就是真有能耐的侠客。什么话，练武练的是德行，先教人练德，后教人习武，有武而无德是为匹夫也。 王二一听直蹦了，二爷王正武，呵，我家可来高人了，后半辈我就成侠客了。打这儿说拿出钱来，派人到铁子铺跟饭馆找掌柜的谈话。现在打你们这位罗盘罗教师，铁金刚非是旁人，正是江湖上有名的侠客，来到庄上闹这一场事，就为揭露出来搬不倒冷寿辰这样的顽劣之徒，这样混充于江湖的败类，就为治他。现在罗教师把搬不倒冷寿辰已经打跑了，王二爷府上聘为总教师，罗教师吓坏了，对于你们的损失要额外的包赔。都谁打伤了？连饭馆伙计呀，带这个铁匠铺的小伙计呢，一共打伤七八个人，这一报伤啊，来四十多人。你们都干嘛？我们当时跟着拉架，挨六个嘴巴。一看这儿好，手指的印儿，这嘴巴谁抽的？罗教师抽的呀。其实呢，是现央给街坊抽的，自己给自己做的伤。王家伙计一瞧，不对吧，自己做的伤，您那么瞧着，罗教师是重受法，那人家都有鹰爪力的功夫，铁石掌，他要抽你这脑袋，脑袋就碎了。真是罗教师抽的，罗教师抽的，得赔你点钱的，那找大夫抓药瞧，怎么着也得十两银子啊。行，十两银子给你写上，你姓什么？我姓刘啊，我姓刘啊。你嫌这个，一提姓刘，您鼓什么掌啊？您这 姓刘的是多的。 对呀、啊，在座您说哪位听众您姓刘，这多得罪人呢？您说是不是啊？你也是，你非跟这儿起哄，你知道吗？但这会儿蓄水，你知道吧？嗯，给他写上啊，十两银子，说十两可不给十两，给五两。发钱这位呢，贪污五两，反正你也不敢说，你要敢说，他会都告诉你，你弄虚作假，自己做伤。就这么着，王二爷连饭馆的家伙座，带铁匠炉坏的这些东西，带陪这些街坊邻居看伤，赔出够一千多两去。那不在乎有钱，把这些事情全料理完了回来，都跟潘豹汇报。潘豹呢，撇唇咧嘴，假不三道，哎，这还罢了，这我才能在你们家安心待着。你们家都什么人呢？上面还有个大爷。哦，你们大爷跟你差几岁啊？比我大四五岁，叫王志文。我们俩这名字我爸爸也不怎么起的，他是好静啊不好动，我是好动不好静。哦，既是好静之人，咱别打扰了，应当说跟大爷见个面，奈何你叫我一声老师呢，他就是我晚辈，又比我年龄大，见面也有些个尴尬。既然你们大爷好静，不见也罢。潘宝清的话，少见一个是一个，我在这儿就秘密的挺好。哎，还有什么人呢？就是我们大嫂子跟贱内啊，您这徒弟媳妇儿，另外呢还有个小妹，小名叫小娥。哦，小娥今年多大了？今年19岁。哦，19岁。我这背着案出来的啊。什么案呢？先奸后杀，刀伤二命，本来就是九色之徒，一听说他们家有19岁大姑娘，这就动心，但是脸上可不带出来。好啊，你这功夫怎么样？你练练我瞧瞧。我正要跟您提这事儿呢，我现在跟着70多位老师学，每个人我都学了几招，我挨着班的给您练练。好，你练练吧，这样你一天恐怕练不下来，分10天你给我练，我先瞧你这功底怎么样，我先蒙10天再说。每天好茶好饭招待着，这10天把他会的200多招全练完了。潘豹心里话说，真有比我损的。哎呀，这蒙事都蒙出圈去了。 这叫什么功夫呢？生孩子不起名，什么玩意儿？你说这叫？哎呀，这都不灵，是要灵我还至于跟您小吗？你的钱白花了，以后有多少钱都给您问，别提钱，跟剑客侠客千万别提钱，提钱俗了。我在你这儿按说饶你这三餐就不应当了。嘿，想我罗盘家里头不比你差，这倒是实话，他家也财主，而且他们家还有黄金啊。这么着吧，钱不钱的甭提，你是个练武的奇才，我好好造就你，把你原先练的那个都得忘了，一招有用的都没有。他眼睁把冷寿辰揍了，那王志武王二爷亲眼得见，对他是信服的，一定我都忘了，从头好好跟您学。行了，你这个忘性我也不知道是大是小，忘这些招恐怕还得用些日子，你呀尽量的先忘，再忘十天，这十天静静心，把你们大爷那书啊捡有用的你看两本，这两天呢千万别提五字也别练，看十天书把那些招都忘了。好嘞。王志武真听话，言听计从，从来不上大爷那儿借书去，上大爷王志文那儿借书去了。德哥，您借我两本书。哦，您啊，干嘛？您借我两本书干嘛呀？我那书都是花好钱买来的，你要是撕着龙火丸叠小飞机儿，我可不给你。好，包了炮仗了可不成。那瞧您说的，我有牛皮纸不用，我用书干嘛呀？那玩意儿那纸又脆，那不成。我瞧这是怎么了？在天的父母，我兄弟会长进了，好几十年不瞧书，现在会瞧了书了。你瞧什么书？您不知道，我不是有个老师吗？啊，我这老师说了，静练不成，得瞧书静心。兄弟要学跟这老师学，你请那么些人，大哥我没管过，为什么？钱也不是大哥赚来给你的，是父母留下来的，我不能拦着你花钱，可这么些年你糟践多少钱，大哥不乐意说你，怕伤了手足的情面。记着今儿话说到这儿了，你呀该改改你的行为了，找真正的名师交给你，就冲你这位老师一说，这就是高人，先念几本书再练武，那才是正道。是啊，我这不听老师的了吗？正格的，您把那个连环画借我两本。看字儿书我得看得下去啊，弄两本连环画我看看，我这循序的渐进，您说是不是？也罢，看深了你也不懂，找两本闲书啊，也就够啊初小水平吧，给二爷了。王志武拿回去看不下去，也就是当着呀潘豹的面，哎，摇头晃脑子这么一瞧，背着潘豹扔那儿就睡觉。这十天倒真静了心了，一晃这就个月七成的。潘豹在他们家好权威，打这儿开始教他练，潘豹也不好好教他练。潘豹啊让那苗吉庆也给训练出来了，苗吉庆就不教他，怎么问怎么追着都不教，那推辞的话唐拖的话有的是，就拖着这个王二爷。王二爷那倒是皮了，因为这么些老师都是蒙师，这潘豹蒙的他也就不搅照了。这一熟不要紧，这天在内宅设宴要见见二奶奶。二奶奶呢跟姑娘小娥那是一明两暗啊，俩人住这三间房，在这堂屋一摆桌呢，可就把二奶奶跟妹妹都请出来，要给罗教师见个礼。赶这位罗教师一瞧姑娘小娥，19岁亭亭玉立，别看小王庄这还有这么一个美人坯子，他要不瞧见这小娥呀还罢，你瞧见这小娥呀，他这按耐不住了。哎， 满园春色呀，有点关不住他了。当时没言语，吃完了喝完了，退到外边厢，可就把二爷王志武给叫来了。志武哎，罗老师，你这个妹妹，今天我这么一瞧啊，长得也挺好啊，可是有一点，身子有点绕啊。哟，您怎么瞧着？你看看，我是侠客呀，我呀不敢多说，这是背后说。这个岁数要这个身体，以后要是娶了婆家到人家里头，许这身子也不老结实，到时候要不能给人家生下一男，养下半女，就你们这当娘家哥哥的脸上不是也不好瞧吗？总是要让他强筋断骨。 哦， 那罗老师怎么样呢？我呀张不开这嘴，我不好说。您是不是打算让我妹妹跟着也练练？嗯，这个话可是你说的。 是 有姑娘家练的好，那多少女剑客你没听说过，姑娘怎么不能练？她从小都没练过，没练过才让她练的。她要练过身体能这样？这么着，我话搁在这儿，练也在她，不练也在她，她上面俩哥哥呢，我做不了姑娘的主，就即便你们俩做得了她的主，也许她有个不爱练，她要提出来不练那就算了，她要想自己练练，哎，锻炼锻炼，强健强健筋骨，那么着我倒是能教。男女有别，教男的跟教女的不一样。当然了，教女的我还有个别的手段。那就是喽，我呀跟我们屋里的谈谈，回去跟二奶奶一说，这妹妹这身体让她跟罗老师练练怎么样。二奶说我管不着啊，你问问小娥得了。这一问小娥呀，小娥说我们一姑娘家家的，这罗老师我们又不认得，长得倒是挺精神的，也有一股英武之气，但是恐怕男女有别，不见人家教女孩子还有个别的手段。王小娥一听，怎么着，她教女孩子还有个别之手段？我倒要领教领教。那这么着，您问他怎么练呢？我问问去。二爷跟潘豹一说，潘豹说那这样，明天您同着啊令妹小娥姑娘一块到靶子厂子，我先瞧瞧他的这个筋骨，我教他练练啊。无非啊，女孩子你还想练成什么样吗？也就是增强增强他的体魄而已吧。好吧，这王二爷愣把妹妹王小娥领到靶式场子，到靶式场子这一瞧啊，今天潘豹练上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